种美呢，也要代表很多朋友送给自己的妈妈，因为距离朋友圈晒妈妈美貌的日子还有两天了。这周日呢，就是母亲节了，大家呢，有没有准备好为妈妈送出的礼物？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有电台点歌节目，周六就周日都没有，所以今天晚上我也可以提前帮你把祝福送到妈妈的耳畔。而下面这首歌叫做《亲密爱人》。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是真的不懂，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周之后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开着车，享受着周末时光的愉悦，而且也是刚刚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这首歌呢是刚刚发来私信给我一对夫妇，他们在车里听节目的时候特别点播的。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成都，这是来自成都的朋友要听到的。 不知昨夜的酒

住所凄凉，回首灯火已难删除，是否还有你？说起来人生的步步红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舍又难分，已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这个你我永远不提，三回又相依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我总是顺错了方向，相信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无处说凄凉，回首灯火已难删除，是否还有你？说起来人生的步步红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舍又难分，已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这个你我永远不提，三回又相依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说起来人生的步步红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舍又难分，已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这个你我永远不提，相会又相依到天涯。 虽然这首歌已经28岁了，这是一首1990年的歌曲，但是谭校长永远都是25岁啊，所以呢，爱他的朋友，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大概永远都会把这种经典的感觉永存于心间。生命中有许多难舍难分的时刻，但是也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一刻的分离也许会为了将来更加稳固的重聚，或者说以另外一种方式让你们又在一起。也许人生会有许多未知，这才是我们活着每天去努力去让自己的生命拥有更多不一样的原因所在吧。朱立旭朋友，他是一位马上就要参加这个艺考的一个朋友啊，他说临近高考了，艺考生特别紧张。哦，其实你已经过了这个艺术考试的这个部分，现在就等这个文化课的高考了，所以他压力觉得特别的大。希望有一首歌呢，能够帮他缓解一下这种紧张的感觉。好吧，我把这首我觉得会给人意志充电的歌曲，来自苏醒还有何洁演唱的歌曲送给你 ，Stand Up Again。请相信人有无穷无尽的力量，需要你激活自己。 飞驰的时光，当我站在高峰之上，翻越层峦叠嶂，黑夜为我点亮多希望，最初的地方，那不予骄傲的理想，忘记所有痛伤。

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天空云量多，且有分散性雷雨天气，雨量不大，短时阵风可能较大，请注意防范。虽然有降雨，但是白天空气质量还不错，光照不强，人体感觉比较舒适，带上雨具可以展开户外活动。后天天气晴朗，光照增强，适宜假日出游，户外需要注意防晒保湿。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山区有分散性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晚上，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献礼双甲子校庆的话剧《耕鸟》登台首演。这部剧根据著名作家曹文轩的同名小说改编，描写一些生活中真实而哀伤的瞬间，讲述少年耕鸟为解救被困大峡谷中的女孩紫烟而踏上旅程的故事。话剧《耕鸟》颠覆现实主义的手法，采用更具有实验性的方式，通过各种手段调动观众的主动思考。由于音乐成为本次改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因此全剧特邀原创音乐人阿利普加盟，用歌声带领观众从现实过渡到耕鸟的世界。再来关注2018上海芭蕾舞团版经典芭蕾舞剧《睡美人》日前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迎来了全球首演。早在1829年，法国巴黎歌剧院就曾以此题材演过一部舞剧，却没有能够流传下来，直到1890年才被俄罗斯编导马里尤斯·比基帕、作曲大师柴科夫斯基复苏，用简短的序奏呈现了代表黑暗和光明的两位人物的音乐主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第十届北京乐器文化节今天开幕了。世界花卉大观园、北京植物园、天坛公园等全市12家乐器主题展区，近千万株乐器花喜迎首都市民。乐器属于蔷薇科，花姿秀美，花色绚丽，从4月到11月花开不败。乐器文化节现在游客接待量每年已经达到500万人次，全市乐器生产与种植应用面积达2.5万亩以上，经济收益增加约10倍。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光临本周最后半小时的爱得更久点。如果想点歌的话，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个老朋友了，他说我在路上开车听着爱得更久点，因为好久没有赶上直播了，觉得很享受。嘿， 开心就好。 最后一句你先开口唱吧，不然都睡了，总要有一个人醒着，也不太好啊。剩最后一杯，我们分了喝吧，心都快冻僵了，应该让它轻轻跳一跳，蹦蹦也好。最后是你自己陪着自己，最后是我变得越来越忧郁，梦还剩一个，你先做了再说，别等天亮后脸色都那么的遗憾，又不好抱怨。灯还剩一盏，你要你就点燃，若换堵枪眼，我就咬牙上前，用胸膛当给你看。最后剩你一点也没脾气，最后剩我还想坚持到底，只敢留下了美丽和一片狼藉，庆幸我们还有运气长河，我们站在大路上向天空望着，看见他 摇滚群星共同演唱的《礼物》，送给这位好久没有听节目又回到广播中的朋友。这份音乐礼物，希望你已经签单接收到了。这周日呢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也是母亲节，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妈妈送上的礼物。19781012刚，你希望听到一首送给妈妈的歌，那刚好呢你的楼下 Joker 大侦探东野哇吴啊，这是他的注册名字啊，他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送给我的妈妈。 一天宛如一年，一年 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Nici mama încântată nu sunt, vede că eu pun păpușile să facă nani în locul meu. Oare că tot sunt mă cearte, tata, tam, taratam, să mă culc în pat atunci când noaptea bate la geam. Dar nici mama încântată nu sunt, vede că eu pun păpușile să facă nani în locul meu. Pe ureche mi-ntră și pe alta nese, când îmi spune care lucruri trebuie să le fac și care nu-s bune. Cum de-o vorbă dacă m-am jucat cu cânele, e neapărat să-mi fac cu apă mânele. Poate am noroc să fac și ceea ce nu se poate, mai ales când tata știu că ceartă, dar nu mă bate. Știu că nu-ți preplace, dar și somn adus aminte când ai fost, că nene nu cred că ai fost mai cu minte. Oare că tot sunt mă cearte, tata, tam, taratam, sunt 妈我跟爸阿干去跟那边把的辣椒那你去妈妈我跟大的我跟爹的个油我爸不是你的发个那你跟我姑娘我的个都是我 太棒了，99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欢迎继续回到北京乐广播 FM97.4 兆赫，周一到周五晚上陪伴各位的爱的更久点，要送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我想会有很多和莫锦离这位听友有相似经历的朋友，从高中到大三一直都在听广播，最近很喜欢听海阔天空，经常听着听着就流泪了，可能人越大越喜欢听老歌了。我不知道你讲的是这一首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还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如果按老歌来排序的话，那肯定是这首更加的久远，所以把它送给你，还有许多即将在人生的重要阶段遇到一些考验的朋友们，希望你们都可以扬风破浪，勇往直前。稍后是我和陈默带来的星期五的男左女右，下周再见咯，提前祝各位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倩影中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谁人都